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你的朋友古月。雷锋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1963年3月5号，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已经传唱了40多个春秋，十几亿中国人几乎都唱过或听过，甚至有外国人也在唱，可见一首经典之作的生命力、影响力之大。而学习雷锋好榜样这句话也早已成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努力向上的座右铭。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想必你一定十分熟悉，小松树快长大，它是电影《雷锋》的插曲，简单的歌词却蕴含更深的含义。多年来，雷锋成了所有中国学生的榜样，歌唱雷锋，学习雷锋，雷锋成了所有孩子心目中的英雄。在众多歌唱雷锋的歌曲中，我们要做雷锋式的好少年也是一首童声合唱作品。这首歌朝气蓬勃，就像雷锋永远定格在人们心中那样。 1940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的雷锋，七岁沦为孤儿，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和青年团。他工作积极，埋头苦干，多次被评为红旗手、工作模范、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生活中像雷锋这样默默奉献的人成千上万，他们挥洒着汗水，装点美丽的心灵。来听这首《美丽的心灵》。雷锋感动了无数英雄模范， 在大科学家钱学森的书房里，摆放着像雷锋那样做人和雷锋词典，他因自己与雷锋并称为优秀共产党人而无比自豪。同样，雷锋精神也感动了更多的平凡人。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这样的歌曲，以略带幽默的口气唱出了雷锋精神的强大号召力。 老郑开车去东北撞了，肇事司机耍流氓跑了，多亏一个东北人送到医院防务站好了。老张请他吃顿饭，喝得少了他不敢，他说俺那个都是东北人，特产高丽参，俺们那个猪肉炖粉条，俺们那个都是活雷锋， 都是活雷锋， 俺们那个没有这种人， 这种人 撞了车了哪能不救人， 不救人， 俺们那个山上有着梦，那个人他不是东北人， 不是 高丽 参， 俺们那个猪肉炖粉条，俺们那个都是活雷锋， 都是活雷锋， 俺们那个没有这种人， 这种人 撞了车了哪能不救人，俺们那个山上有着梦，那个人他不是东北人，这群东北人。 而小草这样的歌曲也从另一方面唱出了普通人的英雄情节，他们用平凡的肩膀支撑起了这个世界。 把我紧 从上世纪60年代的雷锋到90年代的少年雷锋，影视工作者多次把雷锋事迹搬上银幕，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提供了一步步反映奉献精神的永恒的雷锋形象。唱支山歌给党听，知道这首歌曲的人很多，但知道它是电影《雷锋》的主题歌的人就很少了。让我们来听这首歌吧，重温雷锋精神带给我们的鼓舞。好了，这里是记忆的唱片，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压月，一人憔悴，我举杯，饮尽了风雪，醉谁的凡间智慧，惹尘埃是非，愿自觉几番轮回。Shit.